万事不变之法流传下来后，这些过时的玩意儿在后人眼中就会变得荒谬和不实用，并成为了绊脚石。朱元璋这一生有过很多厉害的对手，顽强的张士诚，凶狠的陈友谅，纠缠不清的北元，狡猾的胡惟庸，骄横的蓝玉。那么这些人呢，都是一代人杰啊，然而他们都败在了朱元璋手下，直到他遇到了最后一个敌人，历史归邹。在历史的进程中，命运之神会从芸芸众生中挑选一些人，给他们建功立业的机会。如果你被挑中，实在是一件幸运的事情，但你同时也必须认识到，这是一场残酷的比赛。当时机到来的时候，你若要真的有所建树，就必须比其他人更优秀、更强大，因为最终的胜利者只有一个。4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，命运之神来到了朱重八的床边，将一把剑和一把钥匙交给他。他告诉朱重八，用剑去推翻残暴的元朝，用钥匙去打开那扇新的大门，你将建立自己的王朝，获得你应得的荣耀。朱重八郑重地接收了这两份礼物，他没有辜负命运之神的期望。那么在那漫长而艰苦的岁月里呢，他用自己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战胜了所有的竞争者，获得了最终的胜利。他不再是那个穷困潦倒的朱重八，而是重权在握的开国皇帝朱元璋。他认为自己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改变原先的规则，创造自己的体系，但是他错了。无论他如何强大，在历史的眼中，他只不过是一颗小小的棋子。他可以影响少数人于永远，也可以影响多数人于暂时，但他无法影响多数人于永远。毫无疑问，朱元璋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，他有着卓越的军事和政治天赋，他精力充沛，他执政31年，勤勤恳恳，日日夜夜地处理政务。一个天才加上勤奋，世上还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成的呢？他相信自己能够操控一切，改变一切。他已经凭借自己的才能获得了命运之神的垂青，成为了这片广阔大地的统治者。但他不满足，所以他按照自己的设想创造了一整套独特的社会体系架构。他相信就如同以往一样，他会胜利的，事情是会按照他的设想进行下去的。可是历史规则这个对手与之前的都不相同，他无影无形，却又无处不在。他没有去招惹朱元璋这位猛人，却不断地纠缠着朱元璋的子孙，而朱元璋的体系也在时间的磨砺下变得千疮百孔，最终失去了控制力和约束力。历史固执地按照自己的逻辑方式走了下去。事实证明，在这场斗争中，朱元璋失败了。原因何在呢？答案呢，看起来似乎深不可测，其实很简单。因为朱元璋只是历史的执行者，他并不是历史的创造者。即使没有朱元璋，也会有李元璋、马元璋、王元璋等等等等各种章来完成历史的使命，推翻旧的王朝，建立新的帝国。历史是一个好客的主人，但却从不容许客人取代他的地位。历史也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可以支配创造的。所谓时势造英雄，实乃至理名言呢。那么谁才是历史的创造者？又是谁 支配着这些历史的规则呢？真正创造支配历史的是稻田里辛勤劳作的老农，是官道上来往的商家，是朝堂上进言的官员，是孤灯下苦读的学子。是的呀，正是这些普通人创造和支配着历史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注定默默无闻，却无法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，但他们也是伟大的。他们用自己勤奋的工作不断推进着历史的前进，他们才是历史真正的主人。从古至今，从无例外。在结构了朱元璋体系后，让我们回到洪武时代，还有一些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事件是必须述说的。特务政治是明朝一个特点，其代表机构就是锦衣卫。锦衣卫这个名字对我们而言只是一个历史概念，但明朝的人们提起这个名字却谈虎色变。这是一个奇特的机构，它原本只是一支军队，是皇帝的亲军26位之一。这些部队由皇帝本人指挥，各有各的职责。按说亲军应该整日在皇帝身边，是个不错的职业，但你可不要以为当上亲军就能飞黄腾达。比如亲军26位中的孝陵卫就是守坟的，整日只能和陵墓打交道，如果不幸被选入孝陵卫，恐怕一辈子也见不到几次活着的皇帝。相比而言，锦衣卫就厉害得多了，他是皇帝的卫队，出行时负责保卫，此外他还是仪仗队，上朝时掌管礼仪。所有的锦衣卫的成员衣服整齐，穿着飞鱼服，佩戴绣春刀。正是由于锦衣卫承担着如此重要的职责，且都是皇帝身边的人，他们渐渐成为了皇帝的耳目，负责打探情报和惩处大臣。这个机构的可怕之处在于，他们不受任何部门的管辖，只听皇帝的指挥，其机构也比较简单。指挥使一人，是正三品，为最高统帅，下设各同知、佥事、镇抚2人、千户14人，这些是锦衣卫的高级领导。明初时加入锦衣卫的人都要进行严格审查和面试，必须保证是良民，无犯罪前科，并经过精心挑选和各种训练，顺利通过这些考试的人才能成为锦衣卫。锦衣卫的主要职责是侦查大臣的行动，并随时向皇帝报告，他们还掌管着廷杖，负责惩处违反皇帝意志的大臣。而在大臣眼中，这是一群极为可怕的人。洪武年间，如果大臣家有锦衣卫上门，他就会收拾好衣服和家人告别，然后一去不返。此外，锦衣卫还负责收集军事情报，策反敌军高级军官的工作，如在后来的万历朝鲜之战中，锦衣卫表现得相当活跃，收集了大量日军情报，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。锦衣卫的另一个可怕之处在于，他们不受司法机关的管辖，可以自己抓捕犯人并审判判刑。在逮捕犯人前，锦衣卫指挥会发给所谓假贴，大家可以在电影《新龙门客栈》中看到过这件东西。要说明的是，假贴并不是身份证明，而是逮捕证。锦衣卫持有此物逮捕犯人不受任何的阻拦，如有反抗可割杀无论。由于锦衣卫拥有几乎超越一切的权力，无论刑部还是大理寺见到锦衣卫都避而远之。锦衣卫还有自己的监狱，称为昭狱，此狱名气之大，甚至超过了刑部的天牢，因为能被关进这个监狱的都绝非普通人，往往不是大忠大善就是大奸大恶。 事实证明，这些人的工作效率确实很高。在胡惟庸和蓝玉案中，锦衣卫昼伏夜出，四处打探，以不怕杀错，只怕杀漏的精神，找出了很多所谓的同党，并一一处决。这两宗案件也大大提高了锦衣卫的名声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一群可怕的人，他们重权在握，除皇帝外不受任何人管辖，是皇帝重要的统治工具。但这一机构的创始者朱元璋却深刻地认识到特务政治的危害。他知道如果放任下去，国家法律的约束性和权威性将荡然无存。于是在洪武二十六年，也就是公元1393年，他命令撤销锦衣卫，并下令所有司法审判行为必须有司法机关执行。为了显示废除锦衣卫的决心，朱元璋还当众焚烧了锦衣卫的刑具，以示永不重开之意。然而很多事情只要开了头，就很难收尾了。锦衣卫这个独特的机构将在后来的明朝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，我们以后还会经常和他打交道，现在就先放下，日后再说。就在朱元璋逐步解决国内问题时啊，这个明帝国的东北边境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，这件事将对明朝后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。事情的发生，这个地点是高丽王国。高丽王国是王建于公元10世纪建立的，这个王朝取代了之前的新罗王国，一直延续下来。但这个高丽王朝与明朝的关系并不好，这是有着历史原因的。在元朝建立之后，发兵攻打高丽，高丽最终不敌，被迫屈服蒙元。而元朝统治者按其一贯的方针政策，将本是隶属国的高丽归并为元朝的征东行省。元朝还随意废除高丽国王，其目的在于通过王室的通婚将高丽牢牢控制在手中。他们是这样想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从元世祖到元末，元�朝皇帝先后将7位公主下嫁高丽国王。这样看来啊，和亲这一招永远都是有用的。万一有一天双方打起来，只要把七姑八姨们拉出来读一下家谱，考证出阁下是我姐姐的儿子、堂弟的邻居等等等等等等，就把对方啊说得目瞪口呆，收兵回家。元朝的目的达到了，经过长期的相亲介绍和血缘分配，3代高丽国王都带有元朝皇帝血统。当然了，如果要算出到底是哪一辈儿，互相之间怎么称呼，还是要翻家谱。正因为高丽王室与元朝皇室的血统联系，在朱元璋建立明朝，元朝统治者被赶出中原后，高丽依然依附于元朝。朱元璋很明白拥有一个稳定边境的重要性，他在明朝建立后就派遣使臣出使高丽通报国号年号，这个意图是与高丽建立宗藩关系。在利害关系面前，亲戚关系是不一定管用的，事情的发展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。看到元朝败退，高丽王朝国王王专便断绝元朝的关系，受明朝册封，趁机摆脱了元朝的奴役。然而事情总是一波三折，高丽王朝里还有很多人是元朝统治者的亲戚，他们自然不甘心被明朝控制，于是亲元与亲明的势力展开了长达10余年的斗争。后王专10岁的养子江宁君新余继位了，这位国王是倾向北元的，但他为了不得罪明朝，也派遣使者去为他的父母请封谥号。本来事情还是顺利的， 明朝派遣使节林密和蔡斌前往高丽，然而此二人在从高丽归国途中被人劫道，不但随身财物被劫，人也被杀掉了。按说这件事儿不一定是高丽干的，因为在自己的地盘上干这些活，就等于在凶案现场留下杀人者某某某某的字条，太过招摇，此事恐怕是北原派人干的。但朱元璋岂是好得罪的，阴谋居然搞到了他的头上，怎肯甘休？他暴跳如雷，收回了给王专的谥号，表示绝不承认新余的国王地位。高丽也是一肚子苦水没法倒，只好转而向北原请封，获得了高丽国王征东省左宰相的封号。至此，明朝与高丽王国决裂，双方亮出兵刃，眼见的一场大战又要开打。但刀剑虽然没得商量，带刀剑的人却是可以商量的。高丽国王决定动手了。在洪武二十年，冯胜和蓝玉率领军队打败纳哈出，控制了辽东，并在辽东设了铁岭为都指挥使司。控制了铁岭，这可是一个敏感地带啊，因为铁岭在元朝时就是元朝和高丽之间的国界，高丽一直想占据这个缓冲地带，而明朝的军事行动无疑打乱了高丽王朝的如意算盘。高丽国王新余毕竟政治经验不足，居然去找朱元璋要求获得铁岭的领土，这要求搞得朱元璋啼笑皆非，自己打了几十年仗就是为了几块地盘，这位少年天子居然异想天开，想找连工资都不愿意多发的朱元璋去要土地，结果是可想而知。朱元璋严辞拒绝了使臣，这位高丽国王也真是血气方刚，他命令调集各道军队于洪武二十一年征伐辽东。那么这支远征军有多少人？据李朝太祖实录说呀，这支部队一共只有近四万人，而他们的敌人驻守辽东的明军刚刚打败了纳哈出的二十万援军，在北原已经被击溃退守沙漠的情况下，高丽的远征军有什么办法和这支久经沙场的明军对抗呢？但新余似乎并没有考虑太多，估计他是按照高丽军队以党十的比例来计算战斗力的，这样看来，新余对当时的形势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，是比较糊涂的。但他派出打仗的将领却不糊涂，至少李成桂不糊涂。这支军队的统帅是曹敏修和李成桂，他们分任左右军都统使。李成桂一直反对和明朝决裂，他极力劝阻未能成功。作为一名将领，他清醒地认识到攻击辽东是以卵击石，但迫于上级的压力，他还是带领军队出征了。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，敬请关注。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呀、啊、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。这回呀、啊、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，什么袁国尔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、啊、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快点快点快点。 诶，

大慈恩寺创建于唐太宗贞观22年，即公元648年。在此之前，北魏道武帝时，此地建净觉寺。隋文帝在净觉寺故址修建无漏寺，之后被荒废。唐贞观22年，太子李治为追念其生母文德皇后及长孙氏，祈求冥福，报答慈母恩德，下令建寺，故取名慈恩寺。唐贞观10年，公元636年6月乙卯，太宗文德皇后崩，11月庚寅葬于昭陵。贞观22年，高宗李治在春宫以其母文德皇后早弃万方，一心私报昊天，追崇福业，于是于6月庚辰，使中大夫守右庶子高继福宣令说：寡人不造，就前所终，年在未时，辞言弃备，终身之忧，贯心滋甚，丰庶之切，刻骨铭深，每以龙迹在臣，岁时心感，空怀斗起之望，亦旧寒泉之心，继而笙歌随远，瞻奉无力，徒思昊天之报，罔记乌鸟之情，妾以绝道洪恩，实资冥福，寄身如木，是用皈依，一令所思，于京城内旧废寺庙选一所，奉为文德圣皇后，即迎僧寺。寺成之日，当别度僧，仍令挟带林泉，勿尽行胜，仰归任力之果，负此往极之怀。根据此令，有司于是仔细普查京城各处行胜，并最后决定在宫城南晋昌里面对曲江池的净觉顾家兰旧址营造新寺。经过一番占星魁地的测量定位工作，最后制定了向天阙、房给园的建造方案。整个工程穷斑鸾巧翼，尽横或梁木。按照设计，寺院建成之后将是重楼复殿、云阁洞房，总共有10余院、1897间，床褥器物备皆盈满。这当年10月戊申，太子治又下令说：大慈恩寺工程建项毕工，轮换将成，但僧徒尚缺，奉太宗皇帝设旨，度僧300人，别请50名大德同奉神驹降临行道，同时正式赐新寺寺名为大慈恩寺，并增建翻经院。很快，翻经院宣告落成，红梁藻井，丹青云气，琼楚铜榻，金环华铺，并加书立。随后，太子治复令玄奘法师自弘福寺依旧大慈恩寺翻经院，继续从事佛典翻译，充上座，刚为寺任。12月戊辰，太宗皇帝为玄奘举行了盛大隆重的入寺升座仪式。此后不数天，太子治在帐卫的护从百僚的陪同下，到大慈恩寺礼佛，会见50大德，讲述其造寺之缘由，不禁呜咽酸感，史称其铮铮之情，亦今之顺也。侍臣及僧共读此情，无不为之梗泣。会罢大德，太子随登东阁，宣布大赦令等，继而旋立廊宇，至玄奘法师房，亲至五言诗一首贴于户。其诗谓：庭轩观福殿，游目眺黄鸡，法轮寒日转，花盖接云飞，翠烟香旗阁，丹霞光宝衣，翻红摇和彩，空外迥分辉，萧然登十地，自得会三归。至此， 此后1000多年来，慈恩寺成为中外佛教界人士敬仰朝拜之地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站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大慈恩寺建成之后，寺内并没有大雁塔。大雁塔始建于唐高宗永徽3年，即公元652年，比大慈恩寺的创建晚了16年。它的修建与佛教历史上一位著名人物有关，那就是《西游记》中的唐僧玄奘法师。玄奘曾在大慈恩寺主持寺务，领管佛经一场，创立佛教宗派。寺内的大雁塔又是他亲自督造的。慈恩寺是唐长安城内最著名最宏丽的佛寺，是唐代皇室设令修建的，是皇家主持建造的寺院，有着显赫的地位和宏大的规模。他是这里的第一任主持方丈，这位传奇人物被尊称为三藏法师。玄奘生于隋仁寿2年，俗姓陈，名辉，河南偃师人。13岁被朝廷破格录取，在洛阳净土寺剃度为僧，不久便升座述经。贞观元年，他结伴上表奏请朝廷，申请赴天珠取经。唐王因建国之初社稷未稳，下诏不许，其他人纷纷退缩，而他不为所动，矢志不改，并且利用出国前3年时间，从佛经研究、语言、梵文及物质精神等方面做了充分准备。玄奘于唐贞观3年，即公元629年，从长安出发游学西域。他单人独骑，沿着丝绸之路，克服数不清的艰难险阻。经过整整3年的艰难跋涉和50000余里孤征，终于达到佛教圣地天珠印度，如愿以偿地就学于著名的那烂陀寺，拜戒贤长老为师。后又用了5年时间在天珠佛国寻道，遍游全印众国。当返那烂陀寺时，已位居这座佛教最高学府的主讲，仅次于恩师戒贤。公元642年，在玄奘求法圆满欲回大唐之时，受邀参加了古印度规模空前、规格很高的佛教学术盛会。在会上，玄奘法师为论主，其辩才无碍、博学宏论折服了与会者，连续18日无人能发论辩驳。大乘僧众称玄奘法师为大乘天，小乘僧众称他为解脱天。佛教之天就是指菩萨众神。为回大唐译经弘法，玄奘说服劝阻自己回国的恩师、道友及各国国王，于唐贞观19年（公元645年）写经卷657部、佛像8尊和大量舍利，再欲回到长安。并于次年奉赦与长安弘福寺译经3年。唐贞观23年，大慈恩寺落成，玄奘任该寺首任住持，专心致力于佛经翻译事业。唐高宗永徽3年，玄奘法师为供奉从印度带回的佛像、舍利和梵文经典，在慈恩寺的西塔院建起一座5层砖塔。大雁塔所在的大慈恩寺是唐代高僧玄奘专门从事译经和藏经之处。玄奘法师从天珠取回佛经，以恐人代不长、经本散失、兼防火难并妥善安置经像舍利为由，拟于慈恩寺正门外造石塔一座，随于唐永徽3年，即公元652年3月 赴图表上奏。唐高宗由于玄奘所规划浮屠总高30丈，以工程浩大难以成就，又不愿法师辛劳为由，恩准朝廷资助在寺西院建5层砖塔，此塔名雁塔。由于后来在长安建福寺内修建了一座较小的雁塔，慈恩寺塔叫做大雁塔，建福寺塔叫做小雁塔，一直流传至今。唐显庆3年，玄奘移居西明寺译经，又于次年奉旨率翻译诸僧与弟子至铜川玉华寺，居宿成院，从事大般若经的翻译，终在公元663年率众译成大般若经600卷。康麟德元年，即公元664年，操劳一生的玄奘法师因病在玉华寺圆寂，其灵柩还京，奉大慈恩寺，并安葬于长安城东白鹿原上。唐高宗2年又改葬为樊川丰七园，并修建了5层灵塔。次年因塔建寺，唐肃宗题兴教二字，从此取名兴教寺。大雁塔仿西域苏堵坡形制，砖面土心不可攀登，每层皆存舍利。玄奘法师亲自主持建塔，历时2年建成。因砖表土心风雨波蚀，50余年后塔身逐渐塌损。武则天长安年间，也就是公元701年至704年，女皇武则天和王公贵族捐资在原址上重新建造，新建为7层青砖塔。另一说法是公元704年大雁塔改建，塔增高至10层。公元931年，五代时后唐时期对大雁塔进行改建，降至7层。唐末以后，慈恩寺寺院屡遭兵火，殿宇焚毁，只有大雁塔独存。明朝万历23年公元1604年，在维持了唐代塔体的基本造型上，在其外表完整的砌上了60厘米厚的包层，使其造型比以前更宽大，即是现今所见的大雁塔造型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站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中国现存塔有2000多座，样式繁多，不过以动物名称命名的却不多见。大雁塔是砖仿木结构的4方形楼阁式砖塔，那么大雁塔的命名真的与雁有关吗？玄奘所著《大唐西域记》中记载的他在印度所闻僧人埋雁造塔的传说，解释了最可信的雁塔由来之论说。《大唐西域记》卷9记载，在摩加陀国的因陀罗室罗楼河山中有雁塔，相传雁投身与开悟小乘教徒，也许这一记事就是雁塔名称的出处。相传很久以前，摩揭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的一个寺院内的和尚信奉小乘佛教，吃三净食。三净食是指雁肉、鹿肉和犊肉。一天空中飞来一群雁，有位和尚见到群雁，信口说，今天大家都没有东西吃了，菩萨应该知道我们肚子饿呀。话音未落，一只雁坠死在这位和尚面前，他惊喜交加，便告寺内众僧，都认为这是如来佛在教化他们。于是就在雁落之处，以隆重的仪式葬雁建塔，并取名雁塔。 大雁塔作为一座著名的佛塔，唐代许多著名诗人登临大雁塔都留下传颂至今的佳句，如杜甫的《高标跨苍穹，烈风无时休》，张八元的《却怪鸟飞平地上，自惊人语半空中》等。诗人气势磅礴的描写与富于哲理的感叹，常常在人们登塔时引起共鸣，大雁塔的恢宏气势由此可见。早在唐中宗神龙年间，雁塔题名就已形成风俗，凡新科进士及第，先要一起在曲江杏园参加国宴，然后登临大雁塔，并题名塔壁留念。当年27岁的白居易成为进士，写下了慈恩塔下题名处，17人中最少年的诗句。刘沧更豪迈地题下，及第新春选圣游，杏园出宴取江头，紫毫粉壁题仙籍，柳色箫声拂玉楼，把雁塔题名与登仙并题了，可见他们洋溢着春风得意的喜悦心情，把雁塔题名视为莫大的荣誉了。到后来，大雁塔已形成塔院小屋四壁皆是倾向题名的情景，可惜北宋神宗年间一场大火毁掉了珍贵的题壁。舍利乃佛祖或得道高僧道行甚高的体现，是其戒定慧三者转化的结晶。佛祖或高僧在圆寂后火化时所生成的晶莹坚硬的颗粒称为舍利子，火化后尚存的原身体某部位灵骨，诸如佛牙舍利、顶骨舍利、佛指舍利等甚为珍贵，往往带有圣洁和神秘色彩。大雁塔与佛舍利可谓密切相关。唐高宗永徽三年，玄奘法师当初为存放从西域索取经像舍利而建造此塔。玄奘法师究竟从西域带回多少舍利，在《法师传》中记载仅说是150枚肉舍利和一函骨舍利，具体数量未能说明。而在童书描写修塔一节时说明，层层中心皆有舍利，或1000、2000，凡10000余粒。后经武则天长安年重新改建时，将塔中原有舍利如何处置，就未有详实的史料记载了。玄奘法师历经千辛万苦索取佛之舍利，是另行存放还是散失无有下落，就不得而知，最终成为千古之谜。所以说，玄奘取经带回的佛舍利究竟在什么地方，有没有在大雁塔的地宫，还是在塔的哪个部位存放，实为千古之谜，只好有待千年后有机会得以发掘时才能澄清。如今雄伟的大雁塔上安放了非常珍贵的佛舍利，关于这一佛舍利还有一段来历故事。在1998年6月10日，大雁塔接待了印度玄奘寺的住持印籍华侨高僧释务谦法师。法师原籍是陕西咸阳人，自幼出家，并于40年代初以玄奘为楷模复印求法，现已年逾古稀，在印度玄奘寺任住持。当他来到大慈恩寺，登上大雁塔时感慨万分，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未改鬓毛衰。当天他拿出一红纸袋，上面印着金色的一乘佛宝4个字和莲花图案，内装有珍贵的2颗佛舍利子，一颗直径3.5厘米，一颗直径1.5厘米，赠与大雁塔，并再三嘱托，这佛宝非常宝贵，要珍藏好，定有无量大福。 为了弥补大雁塔设立之谜的缺憾，让更多的人共同瞻仰佛宝舍利，便将佛宝陈列于大雁塔上。为慎重起见，大雁塔给远在印度的释务谦法师寄去一封信，征求他的意见。他极高兴地回信说，舍利是戒定慧所熏修，甚难可得，最上福田，信奉者得福无量，尤其旅君能虔诚供奉，定得无量大福，若能供诸大雁塔上层，令众同为瞻仰，更得无量无边大福聚，兄为祝颂。如今的大雁塔俨然已经成为了西安市的一张名片，是古城西安的象征。因此，西安市会中央所绘制的便是这座著名古塔。2002年到2003年，西安市人民政府对大雁塔周边环境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，并在大慈恩寺北侧修建了主体文化广场大雁塔北广场，大雁塔又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八方游客的光临。 一飘月色交在古老的城墙，是谁举杯邀月独酌旧时光，醒来何处可寻远去的神堂，我的心回到千年前长安的晚上。 一壶月光洗去一盏的风霜，是谁用琵琶反弹千载惆怅，夜来如梦幻想，一尘芙蓉香，雁塔的风铃还在风中轻轻歌唱。长安一片园，大唐情悠长，芙蓉园里又见你最初的模样。 天涯共此时，真情无月光，人间天上何一曲千古绝 断桥前，君子藏风携酒抚琴，天涯走遍。头悬一轮醉月，煮茶饮云壶泡梦泉，松涛中无剑影心间。洒塔温水间，雪笑美影暗相约，风吹河阳水间，木下落情缘，回顾雷锋